这是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 那你觉得彼岸真的有花吗？ 你要先相信了才会有啊。 欢迎来到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期待。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根据这个主题有一个小任务。 对，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是期待的主题嘛，我就会指派给我们两个一个任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执行它。 对，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执行。那我来公布一下这个礼拜的小任务好了。这个礼拜的小任务呢，大家可以利用手边你可以用的器材，可能用录音、录影或写信的方式，然后对两个月后的自己说说话，就说一些期待或者是叮咛。 对，就我们把时间缩短为两个月，就不希望一年那么长，所以基本上这个期待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 对，或者是说在这两个月我要去外县市旅游一次。 对，或是我要早睡一个小时。 哦，对，可每天晚上11点睡，然后早上8点起床， 因为太难 了。OK 哦。 好， OK， 所以这是这个礼拜针对期待这个主题的小任务。那我们这个任务在执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跟听众们互动的小环节。 对，因为会想到这个任务呢，跟宝妮在前一阵子去看的一个展览有关。那一个展览的主题叫做最怎么样的一年。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玩个小游戏好了，就一个小学生的填空题。 好综艺哦。 突然变得很综艺。那我想要就是问问看听众，然后也想要问问看朱棣，如果要你就是现在去思考2020年是最怎么样的一年，中间那个怎么样会如何填空呢？你会填什么字或词？ 不然一个随堂考。2020年对我来说，我希望是一个很平静的一年。 所以你会填平静，最平静的一年， 平静安稳。我现在突然出现超多的形容词，就是你知道什么都想要。我想平静安稳深刻什么，突然就是穿插很多个。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我应该会选平静安稳，还是硬选了两个。 很贪心耶。 对， 那为什么呢？ 你知道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回答这题的时候，我就默默期许自己，我就不知道是哪个自虐性格发作，我就觉得好，2019年会是很苦的一年。就我那时候给自己的年字就是苦，然后真的超苦的哦，大家真的是不要乱期待，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是苦，然后真的就过得非常苦。 怎么样的苦法？你要稍微简单带过吗？ 我觉得就是在各个自我上、感情关系上，然后学业事业上，就是各种苦。我就经历了好多挑战，但当然在克服了这些以后，确实是有很多成长，但我就觉得好了，2020是一个休息年对我来说。对，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这一年我是可以在平静安稳中成长的。 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的期待跟你的相信会影响着这一年的走向。 完全会啊。真的不要乱许愿哦，很可怕。 比风水大师还要有用。 对，那宝妮你呢？ 因为这一题我在前阵子就有很认真的思考过了。那我想我应该会填最空的一年。我是脑袋空空的空。就是这个空，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就其实会想到这个空字，是因为我在过年前去冲绳玩，然后我就去坡上宫求签。然后呢这个签诗里面有超多的空字，什么家庭运空，然后感情运空，然后人生空，生活空，都超空。 那是下下签吗？ 没有，它是吉耶。 是吉。 对，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说为什么在坡上宫的签诗里面他会认为空是吉呢？就没有到下下签或者是下签哦。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个想，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因为我在去年，老实说就跟朱棣一样，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多包袱，然后遇到很多困难挑战跟自我思辨的一年。所以说我觉得我身上背负了很多的课题在处理。2020年我会觉得它是我就是面对这一些包袱跟这一些课题，然后如何断舍离跟清空的一年。我要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 对，确实， 对， 我觉得跟我的状况蛮像的，就是在2019年其实是一个很挤的一年，就相对于空，我觉得是一个塞入太多各种大大小小高低起伏的各种事物经历也好，就是各种情绪的一年，我觉得要清空才可以再重新装东西进来。 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一些空是真的在准备有更多丰富的东西去盈满进你的人生里。 对，其实你知道说到期待啊，我会觉得这个词我们第一个想法都是很正向的， 我希望我今年可以过得怎么样，就是我们第一个想法都是对个人的期待。可其实我对期待这个词我有想到更多不同的面向，其实期待它不管是对个人也好，或是对人我之间的关系也好，或是对于这个社会的期待啊，其实我觉得它是有很多层面可以下去探讨。 那我很好奇，就是那朱棣你对于人我关系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刚才听到你说其实在去年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苦的一年，感觉是有很多人我关系的期待上面就是有很多拉扯跟就是思辨，那你觉得你遇到了哪一些困境，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关系上的期待，我们先不要说是不是有对象好了，光是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个体，我们都会对于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知道还飘渺在宇宙不知道哪个角落的另外一半有一个期待在，我们就会一直依着那个期待去寻找另外一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会面对这种期待，你会遇到更多的失败，不要说失败那么负面， 限制吧， 对，限制或是失望。你给自己设下越高的期待，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去承接更深的失望或是无力，面对期待落空的情绪。 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我朋友跟我分享，就是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决定选择时，然后你可以问自己的两个问题，我觉得它跟期待有点关系，还有跟刚才朱棣讲的那个对于人我关系的期待是否落空的心理准备有关。就是如果因为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抉择，然后我们常常会觉得好两难哦，我到底就是该怎么样选择呢？然后我的好朋友他就分享，只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就问自己，就你有没有力气跟心力想要去面对这个决定。好，那你觉得 OK， 我觉得我想要试着面对这一个问题跟这个决定，我现在的意愿是想要的。好，那你就可以问自己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以思考你自己是否已经可以有心理准备面对就是结果是不符合自己预期的。 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点是，其实这不只是可以应用在人我关系上，但人我关系的期待我觉得相信是大家最常会感到失望的一个面向。但其实另外一个可以探讨的点是，那期待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对于期待落空的背后，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情绪去因应，或是我们马上出现的情绪反应会是什么？ 朱棣在问我吗？ 对 好，我觉得对宝妮来说，我第一个最常出现的反应通常会是自责。 嗯哼，居然是自责。 对，因为我就会想到说，是不是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之中，我哪里没有做到，或者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以至于结果不符合我的预期，然后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跟我一起去创造这个预期结果呢。对，我会把问题又反过来自身去思考。 那你会检讨自己耶， 我很会啊。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期待是一个我的人生哲学的一个还蛮重要的标签。我对任何东西都有期待在，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会活得比较没有弹性。以人我关系来讲，或是以日常生活好了，我觉得以日常生活来说，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期待，小至你今天要吃什么早餐，然后我就会自己会有一个，你知道，一个蓝图在，我会自己先脑袋有个想象在，所以当我发现，跟我想的有一段差距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情绪反应会是失望跟后悔。 失望跟后悔， 嗯， 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对什么感到失望，然后你对什么感到后悔？ 我对结果感到失望，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然后我会一直在想，如果我做了另外一个选择的话，是不是就会符合我的期待了？ 原来如此。那因为我刚刚就想到说，就其实因为这是我最近也在练习的课题， 嗯哼， 就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没有结果，或者是不符合自己预期的结果出现了，它也是一种结果呢？ 嗯， 哦，然后没有收获，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嗯 嗯，因为当我开始做了，当我开始行动、决定了，开始选择了，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我已经释放了这个愿意。 对，那个期待的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好像一定要达到某个东西才算完美，但其实我没有想的是，也许我们在走往那个里程碑也好，或是那个结果也好的路上，也许我们的收获并不在期待之中，但那个确实也是真实的收获。 因为过程之中你付出了很多时间、心力、努力，或者是一些无形的获得， 嗯， 好像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符合期待的表征。 对，确实我觉得这种期待其实都还蛮从自我出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谈论的这些期待啊，包括对自我啊，然后对日常啊，或是对于人我之间的关系的期待，其实都还蛮是一个你自己还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如果我们谈到对社会的期待呢？ 对于社会的期待，朱棣想要谈论的是关于哪个方面对社会的期待呢？ 我觉得各种就以政治立场啊，或是以教育啊，或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我们会对于很多事情感到失望无力，就是这种各种社会上，我们会给他一个框架，认为好像这个社会应该是要怎么运行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因然的存在，我们已经主观的给了他一个答案的感觉。 所以说就我们不一定要给予任何答案。 其实我现在会觉得期待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僵化了我们对于结果的想象。 不过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期待，好像就会变得很迷惘因为如果这个社会大家可能心中都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可以了，维持原状也很好，然后或者是其实它很多不好的地方，但就算啦，反正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它变好，那这个社会就会一直 觉得很软烂 运行下去 对，大家就是一个软烂的社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期待乐观跟悲观的辩论就是你知道乐观论跟悲观论，确实期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必要性，或是你要怎么去诠释这个期待，但更多时候也不能说更多时候这样好像有点就是偏颇悲观论这一边，但我觉得有一些时候这个期待你也要稍微去控制一下你对于它是否达成，就是你那心态的调试。 对，就是在心中是不是能有一个提醒，就自我的提醒说就任何的命题、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情境都有它的光明也会有阴暗。对，这让我想到就我之前很久以前看那个《阳光普照》这一部电影，然后就它里面电影就提到说有阳光的地方必有黑暗，这两者一定是并存的，黑跟白，甚至为什么会有灰色的诞生，深浅不一的灰色， 对啊，所以事情都绝对不是一体两面的，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 确实，就像他里面也有提到，其实一个没有阴影的人也是一个蛮可怕的存在。 是啊，而且他真的没有阴影吗？还是他只是把他的阴影藏起来了？ 对，所以这其实蛮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就是期待这个词对于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存在，然后你有真的去想过你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期待而更局限了你对于未来的想象吗？或是它是不是带给你了更多的负担，当你没有办法去达成这个社会或是你个人给自己的期待的时候，你应该用怎么样的眼光去面对或是去重新诠释你过程中获得的东西。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来宣传一下，就大家可以怎么样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刚才提出了很多像任务啊，或者是值得思考的一些主题，所以大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回馈？ 我们想到一个蛮酷的方式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自以为啊， 对， 我是觉得蛮酷的嘛。 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也是刚刚才草创出来的账号， 对，我们的 IG 账号， 我们 IG 账号叫做。Floor Romance， 就是因为我们叫做彼岸有花，你怎么拼 ？FLOROMANCE 点，这个点很重要， 这个点很重要，不然你会搜寻到一些就是怪奇的账号。然后大家搜寻了这个账号以后呢，可以把你们完成任务以后的结果，也好，或者想跟我们说的话也好，然后就是。小盒子私讯给我们， 对，然后小盒子私讯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会看，然后就给予大家回馈。那我们给予就是回信的方式，我觉得很有趣跟特别。就我们每一个礼拜就会根据就是大家给予我们的任务小回馈，然后挑选一到两则，然后由朱棣跟宝妮手写信件。就是回信给你， 对啊，手写哦，是不是很老派？ 对啊，老派约会哦。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执行以后有什么结果。那我们每一集的任务就是会随机告诉大家。 对，就我们会根据那一集的主题，然后设定一个当周小任务，然后大家就可以自由心证，然后快乐的、轻松的把它完成。 对，补充一下，要记得在下面给我们你的地址，我们才有办法。寄信回去给你， 对，不然它就会变成迷途的信件。然后如果小盒子给我们的话，就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上面就是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你寄信来的时候，你其实也要有心理准备哦。 对，就是我们在空中会面的概念。那最后的最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就你对于彼岸有花这一个节目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都非常好奇，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收到各位的私讯跟来信，然后就希望可以在往后的主题里，如果还是延续下去，有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就希望可以在空中跟大家心灵相会。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这就是今天的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大家下周见咯， 拜拜。